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方有根打量了一下二姨家的屋子，和两年前没什么变化，仿佛还更破旧了些，心想二姨和二姨夫没有孩子，大概也就没有心情装点屋子。很快二姨就把鸡子滚水端上来了，一个劲儿地催方有根快吃。方有根知道二姨一向喜欢他，心疼他，也就不客气，埋头就吃。第一口从嘴里烫到喉咙，从喉咙烫到心里，烫得方有根直往外吹气。方有根刚把鸡子滚水吃完，二姨又端了一小竹扁刚炒好的南瓜籽儿端上来，坐在方有根对面，笑眯眯地望着方有根说：有根呐，今朝怎么过来了？想二姨啦？方有根用力地点了点头说：嗯，一直想着你呢，就是不得空闲，在家帮爸料理茶园，忙得不得了，要不早来了。二姨听得心里暖洋洋的，看了一眼桌上方有根买来的东西说：嗨，你要来就来，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跟二姨还这么讲究啊？你啊，长大了，钱要省着花，以后啊，用钱的日子多着呢。二姨说着，看见了那两瓶明光佳酿，不解地问：哎，你还给我们买酒来干嘛呀？你知道你姨父和我都是不喝酒的。 哦，这个，我是怕。 见方有根窘迫的样子，二姨突然明白过来了，拍着自己的脑门说：哎呀，你看你看，二姨真是老糊涂了，这酒是孝敬你岳父的，对不对？你来这里想二姨固然不假，更多的只怕是想人家米儿了吧。二姨说完满脸洋溢着笑意： 这个， 方有根不知怎么说才好，只好猛地转了个话题：哎，二姨夫怎么不在家呀？他忙什么去了？ 啊，他呀， 他帮人家到山上割棺木去了，要到晚上才回来。 哎，我说，你别跟我往鞋里扯，还这个这个，那个那个的。 我跟你说啊，今年一过你就要结婚了，还害什么羞啊？ 哎，快跟二姨说说，结婚后有什么打算？ 这眼下也没什么打算，一切由我爸安排呗。我这次来呢，除了想看看你你们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想来打听打听。 哦， 什么事儿？ 你快说，你们村里有没有人家有这个旧货？ 哎呀，就是古董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人家想卖的？ 旧货，古董，你要买那些做什么？ 哦，不是我想买，是屯溪一个朋友托我帮他访访。 哦，二姨想了想说，这年把年来是有一些外地人时不时到我们村来访旧货收古董，不过没有来过我家，我家一看就没那样的东西，我也是听村里人说的，何样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对了，这事儿你可以去问一问米儿他爸，听说啊，前几天收古董的到他家买走了一样东西。 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花瓶？ 哎呦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等一下你自己去问他吧，说不定啊他家还有古董呢，到时候就陪着米儿一起到你家去了，省得你费力气到处找。二姨说着开心地笑起来。这时外面有人大声喊二姨的名字，二姨一听说， 看，说曹操曹操到。 方友跟朝门口看去，走进门的正是米儿他爸。方有根赶紧站起来喊了一声，米叔。米儿他爸先是一愣，随即高兴地大声嚷嚷， 哈哈，你小子是有根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哎，怎么不到我家去坐一坐啊？ 说着快步走到方有根面前，使劲儿地拍着方有根的肩膀， 嚯，哎，别说，长结实了，结实多了。 二姨笑着说， 有根刚到一会儿，这板凳还没坐热呢，你是学的哪路神仙，怎么掐出来有根在我家的？ 米儿他爸憨笑着说， 我哪里知道有根在你家呀，我是来你家借铡刀的，这不恰好碰上有根侄子了。 哎呦呦，还有根侄子呢，不如干脆叫女婿得了。那铡刀啊，就在灶下等你呢，你倒是快去拿呀，老拽着有根干什么？ 明儿他爸笑呵呵地挠了挠头，转身快步去灶下提了铡刀出来， 拉着方有根的胳膊就往外走，嘴里说， 走走走，到我家去坐坐，中午陪我吃两杯，别在你二姨这儿听他啰嗦。 哎，等等，这是有根给你买的酒。二姨拎起桌上的两瓶酒，边喊边赶上去递给方有根。米儿他爸拉着方有根走很远了，身后还传来二姨的声音， 徐碾子，有根吃不动酒，别把他吃坏了。 方有根和米儿他爸进了家门，刚坐下，米儿他爸就急忙忙地从碗橱里拿出酒杯碗筷，一盘炒黄豆，一盘腌萝卜干，一碗吃剩下的青椒炒豆干，摆到桌上说， 来，我们先吃起来再说，自家人不讲究，图个高兴。 方有根正要打开他买来的明光佳酿，被米儿他爸制止住了。 哎，这可不行，这么好的酒逢年过节招待客人再开，今天我们就吃山芋酒，还是山芋酒好啊，过瘾。 米儿他爸说着从条桌上拿出一瓶散打的山芋酒，给两人的杯子里斟满，自己端起杯子一仰头，吱的一声，一杯酒下肚了，然后直愣愣地看着方有根问， 嗯，你怎么不吃啊？ 哦，我没酒量，怕吃不动。 方有根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，哎呀，吃吃吃，再吃一大口，最少要吃半杯。酒量是练出来的，男人不吃酒怎么有力气？你看我做石匠的，就靠这酒壮力气。你只管吃，吃醉算数，在我家住一夜再走不迟。老根儿还敢说你不成？方有根迟疑了一下，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。明儿他爸乐了，自己又干了一杯。方有根吃了两粒黄豆，问明儿呢？没在家吗？明儿他爸第三杯酒又下肚了。他呀，他到山上拔野竹笋去了，要是拔得着，当头我们吃咸肉竹笋滚豆腐。来来来，吃酒吃酒。方有根陪着米儿他爸，你一杯我一口的喝起来。喝到微醺时，方有根问 许叔啊，我听二姨说，前些天有收古董的到你家来买走了一样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啊？ 嗨，就是大前天的事儿。 我跟你讲，真是运气来了，一个小的旧钵子买了100块。 旧钵子是瓷的吗？ 是瓷的，以前我们家用来淘米的。 是什么颜色的？ 红的、 蓝的， 还是画了花、画了龙、画了人、画了山水的？ 钵子底下有没有字？ 是个白里泛青的，什么也没画，底下也没字，面上一块一块的，像是开裂了，可用手摸摸又不是开裂，是件旧东西，我小时候就用它舀米。 哎，你打听这事儿干嘛？ 啊，我外地有个朋友想托我帮他买点旧货。 米儿他爸听方有根这样讲，说了声你等等，急忙赶到灶下去，拿来一只画着红鱼的盘子，一只画着青色花鸟的油壶，放在方有根面前说，这两样肯定是旧货，我小时候他们就在家里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方有根拿着盘子和油壶反复看，看油壶的底部时，没想到壶里还有油，差点滴到脸上。米儿他爸又从灶下抱了一个大大的圆鼓鼓的瓷罐子出来，放在桌上说， 这个也是旧货，我小时候家里就有的。 罐子上画着一些青色的花枝，还写了两个大大的喜字。方有根想看看罐子的底部，不料一下子竟捧不起来这罐子，正感到惊奇，米儿他爸说， 罐子里面全是腌豆角，还没腌熟呢。 说着他自己把罐子捧得高高的，让方有根看底部。方有根看了看，见底部没有字，不免有些失望。米儿他爸说， 我跟你说，这几样肯定是旧货，你只管拿去，你的朋友说不定会喜欢的。 方有根正想说几句客气话，门外有人喊了一声爸。方有根抬起头来一看，是米儿挽着一只竹篮子回来了。米儿猝然看见方有根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嗫嚅的低声打招呼， 有根哥，你来了。 方有根显得有点拘谨，说 啊，来了一阵子了，许叔让我陪他吃酒呢。 米儿他爸喝得满脸通红， 米儿，拔着竹笋了吗？ 米儿朝他爸亲了亲竹篮子说， 拔着了，还不少呢。 好好好，快到灶下去做咸肉竹笋滚豆腐， 有根最喜欢吃这个，我还要和有根多吃几杯。 爸，你少吃几杯，省得等一下又人事不知了。 爸，你把这些东西摆桌上干嘛？是不是吃醉了？ 什么？我吃醉了？哼，我这辈子什么时候吃醉过？你女孩子家懂什么？有跟有个朋友托他仿旧货，我这里刚好有几件，就送给他了。怎么啦？你舍不得？再过一些时日，我把你也送给他。 米儿嗔了他爸一眼，恼羞地说， 懒得理你，没正经。 说着挽着篮子到灶下烧菜去了。 方有根陪米儿他爸继续喝酒，米儿他爸酒兴上来了，天一句地一句的乱扯，方有根心思根本不在这儿，但还不得不装作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。过了不久，米儿把一砂锅的咸肉竹笋滚豆腐端上来了，热腾腾的香气扑鼻。米儿给他爸盛了两勺，又给有根盛了两勺，然后吃力地捧起桌上的那个大青花罐子。米儿他爸说， 哎，你抱走罐子干什么？当真舍不得给有根呐？ 不是，这不把里面的豆角移出来，这么重，有根哥带得动吗？ 嘿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还是我们米儿心细呀。 他转过头来问方有根， 你说是吧？ 方有根有些走神，被这么一问不禁愣了一会儿，才连连点头说， 哦，是是，就是。 米儿把三件瓷器都洗净抹干了，这才端起了一碗饭坐到桌上来说， 你们慢慢喝，我先吃饭了。 米儿正要往嘴里送饭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放下了筷子对他爸说， 爸，有根哥不是要仿旧货吗？我记得楼上的矮柜里有几条书字，应该也是旧货吧，不知道有根哥用不用得着呢。 方有根还没来得及答话，米儿他爸一拍脑袋说， 哎呀，对呀， 是有那么几条字， 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快快快，你快去拿来给有根看看。 米儿起身端起一只长竹梯架在楼口上，慢慢地爬上去。方有根望着米儿的背影，心中有些犯迷惑。以前他总觉得米儿长得丑，可这回看起来好像并不丑，不过就是皮肤黑了点儿，腿短了点儿。 米儿他爸见米儿上楼了，赶紧抓起酒瓶往嘴里灌了两大口，见有根不解地望着他，就指了指楼上，挤了挤眼睛说， 不能叫他看见，他平常要管着我，不许我多吃。 方有根笑了，这一次他笑得很自然，是真正发自心里的笑。他一直觉得米儿他爸和米儿都是很好的人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每当他想到他们的好，心里竟隐隐地想叹息。 米儿把字符拿下来了，方有根展开一看，是两副对联，一副是隶书写的，其中有两个字方有根不认识，连文的意思就更不懂了。不过落款的字写得规规矩矩的，是许成尧三个字。 方有根心里想，写这个字的人姓许，说不定就是米儿他家的祖上。再看另一副字写得规规矩矩，方有根全都认识，连文是开金作霄汉，落地出风尘，这意思方有根也大约明白，可他觉得这字写得不好看，更要命的是十个字里写错了九个，要么少了个点儿，要么多了一横，要么竖画出了头，要么横画过了界， 最要命的是落款那两个字草得太厉害，方有根半点也认不出来，猜都没法猜。方有根看了一阵子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好说，看着装裱是原装原表，旧货肯定是旧货。米儿他爸说，是旧货你就拿去，说不定你那个朋友派得上用场，等一下让米儿全帮你装好。三个人吃完饭，米儿他爸已经醉得摇摇晃晃，口齿不清了，还非要带方有根去别人家访访旧货，方有根就跟他去了，米儿留在家里收拾家务。先去了两户人家，人家一见醉醺醺的徐碾子带着一个未来的山里女婿来收旧货，觉得又奇怪又滑稽，都说家里没有旧货。方有根知道他们家肯定有，只不过看他不上眼，不肯拿出来给他看。到了第三家，人家看在和米儿他爸是亲戚的份上，拿出了一只铜炉给方有根看。方有根见铜炉很老旧，上面还刻着字，肯定是古董。可方有根对铜炉一窍不通，也不知道铜炉的行情，试探着问了问价钱。人家说最低要300，吓得方有根赶紧把铜炉还给了人家。回头再看看米儿他爸，他老人家已经趴在人家桌子上睡着了，谁也推不醒。许多年以后，方有根才知道，他当初看到的那只铜炉是一只宣德炉。方有根费了老大劲把米儿他爸架回来，和米儿一起把他爸在床上安顿好，就跟米儿提出要赶回去有事。米儿当然不会劝留他，就将一只装好旧货的竹筐让方有根背着，把方有根送出了门。方有根到二姨家去打了个招呼，就急急忙忙赶到村口，搭上机动三轮车走了。方有根到家时，天已经黑了，见大门锁着，知道老爸还没回来，心想老头的茶叶讲不定在屯溪也卖了个好价钱，此刻没准正在屯溪逛夜市呢。想到屯溪的夜市，方有根不禁又想起了富春来饭店那个始终甜笑着的姑娘，和天狼酒吧那个艳也狐媚的女子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，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 三人来找方有根，他们听说方有根收了不少古董旧货，方有根不知道行情，该怎么跟这三位行家交涉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。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有欲，有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